自己結束噶啦。 係啊，因為如果你話三蚊有肉，兩蚊就冇肉嘅嗰樣嘢，我覺得真係去得好盡， 好盡㗎。係 咯，即係因為咁順利嘅一個人生。是突然间要面对这个状况，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承受得到。 是的。 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衰东西的那 时候？有望着个露台，其实想过，当然会想过，但是想傻了怎会。 哦、 不会、哦、即是其实在某些情况之下是有的，但是我成日觉得这个不是解决到个问题的。 嗯， 解决不到个问题的。而如果或者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在后面。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面对的。 嗯， 即是特别是我们不应该控制我们自己的生同死， 嗯， 呢个系唔系我哋控制嘅， 系咁啊，结果用咗几长时间去爬翻起身咧吓， 都几年时间， 几年， 几年， 哇，咁嗰几年真系唔简单， 系啊， 但系你太太一路喺你身边。哦，呢、這个其实佢真系你嘅天使。 哦，咁系呢个我不嬲都系噶啦。我哋啱啱正话嚟之前，我啱同佢食饭，因为我哋啱38，今日七周年纪念。 今日啊， 系啊。 哎哟， 我阿爸阿妈都系， 系啊系啊 系啊， 其实系听日嘅，但系听日我有事，所以我今日庆祝。 哦，即系你由于而家系录音嘅关系，所以唔讲个日子啦。 系啦，唔好讲啦，系啦，系、 okay。 哇，但系即系都系因为多得有一个好即系不离不弃嘅太太，亦都大家叫做互相扶持，就你走啦吓，咁啊吓， 行翻呢个系最重要啦。所以翻嚟第一件事就系一定要解决人生最大嗰件事，就系、是、娶个好老婆先。 系 系啊，老婆 其实啊。Van 哥有眼光啊，真系，其实真系嘅，即系一翻到嚟揾到份工，知道哦 stable 啦，跟住即刻娶老婆。 Yes，、 哦、 所以其实佢稳阵嘅。 系啊， 不过原来即系更稳阵嘅人都会有一个贪胜不知输嘅时候， 因为太顺， 系、exactly， 太顺，行得太顺，以为自己乜都做到。 系。 其實唔係喎，原來咁唔關你事喎。你俾翻同一個時間，你而家你試下咁做啊，冇咁嘅時機，你根本冇可能做到。 嗯，即係個謙卑係一路都有，只不過係因為太順利就忘記咗。 係啊， 嗯， 真係。 樹向車旁兩邊飛，像昨天我已拋棄，曾經想過死，天將我留下了地。悄悄，我已觉得丛林实地，愿我可重寻趣味。站到边缘回望时，视觉即刻奇幻之，今生怎自此？天空里雾高歌，你像过客，没有理想，全无憾事。没有不完结故事，旧日我笑一笑，过去记忆只得一秒，活在这刻当闲事。活着就算有感觉，我已经解开这错过，渐习惯今天。有理想，全无憾事，没有不完结故事。旧日我笑一笑，过去记忆只得一秒，活在这刻当闲事。活着就算有感觉，我已经解开这重播。 我千言不答应。

铸造今天的我，一起躺与各自渡河，路人熟人同样有因，少一位也不可。沿途有人来吻，有人来说，都影响我继续做我，一场人生因人如此多。在地辽阔，我万千的星雨多雨，若要答谢谁，上半身土满咗新故事，留待你将彩蛋分散着给我。 黑勤嘅一个都不能少啊！咁啊，听到阿 Ben 哥咧，即系喺呢个艰难嘅日子当中，嗰种坎坷嘅境况啊，即系同佢嗰啲即係當年賣樓盤嗰啲就形成咗一個非常之大嘅對比啦。咁啊，聽晚咧就繼續咧有阿 Ben 哥你又係嘅 last 一集嘅訪問咧，咁講下佢而家嘅境況，亦都同佢講下咧，即係佢同個仔仔嘅相處係點樣嘅。咁我哋就應該睇我細，我哋三個都唔係上流社會嘅人啦，亦都唔係含住啲金鎖匙出世啦，梁麗琴 啊。我期待㗎嚇，我期待。 你仲諗 想去㗎？ 你仲諗㗎？ 系系咁，你一日都仲 我见到你摆两个吉喺度，继续系 系啊，唔系我回应翻你一个都不能少啊嘛，咁我摆两个 系 啊， 得唔该啊， 得 O 唔 OK？ 我打咗灯啦，你有冇发？ 我见到啊， 我就系 我真系唔系好敢望啊，佢打咗灯，但系仍然冇化妆。 唔系咁喺屋企系咁上下噶啦，屋企咯。咁我见到头先好似好暗咁，咁不如打盏灯系咪大家啱睇啲咧？咁咯， 系好啦，嗱，即系讲到穷呢家嘢咧，咁我嗱即系有钱嘅嘢，我哋就冇乜经历过啦。其实除阿老海就最有钱嘅，呢听日再同佢讲啦。即系嗰啲 金钱唔同往日啦， 系 啦， 即系佢系佢嘅闲时嘅工作就喺个喺 仲叫老海叫何生， 哎呀唔好意思啊，何生，即系喺嗰个泳池度捞树叶啊，何生系做呢啲嘢噶嘛？ 何翁啊， 系啦，我哋哇。哎呀，一哥讲下先啦， 系 穷啊！ 我嗱，小弟其实托赖咧，托赖真系未去到 Ben 哥嗰个地步嘅。 哇，我好有感受， 因为我啱啱听嗰、那个，我都觉得哇，如果嗰个系我咁点算？即系两蚊同三蚊，嗱，好多时坦白地说啦，我哋而家加大加五蚊，加啦五蚊，但两蚊同三蚊争一蚊。你会唔会？你会唔会考量？你可能有时你买嘢， 即系 generation 唔同。 我冇谂过阿一哥会用加大嚟形容。 唔系，我系会因为吓，唔系嘛？丁加四蚊，咁我唔食啦。 系我 会噶，咁36蚊同40蚊争好远噶嘛？ 系咯。 是嘅， 睇嚟一哥你应该叫阿一翁啊，阿一翁系点？系你有冇经历过一啲穷嘅日子咧？ 最穷嘅，即相对地比较 就是港台， 就港台嗰几年， 系 唔系有 佢梗系唔系啦，佢依家。人哋客席主持嚟噶嘛？而家 系4000蚊一集啊嘛，唔系有都有试过嘅，但系未去到嗰个地步，因为即因为始终你唔系出嚟做嘢，唔系嗰头家系你孭住，我都系叫做零用钱阿爸阿妈俾你，咁但系嗰阵时零用钱咧阿爸阿妈计得好足嘅，即其实我坦白即公道啲讲句啦，阿爸阿妈有俾多冇俾少嘅，即佢计好晒我你一餐饭30蚊。我預你放學嘅時候買個包食，買杯嘢飲，咁你一日40蚊，咩都有找啦，係咪啊？即係我嗰個中學年代，咁所以每嗰陣時每個禮拜咧係俾250蚊做零用錢嘅，即係佢就係計你嗰五日嘅一至五嘅翻學，咁禮拜六日你究竟啲錢如何嚟咧？就靠你自己平日。量入为出，咁就去悭返嚟啦。咁但係嗰陣时呢即係开始又多咗一啲洗费，就例如可能你买对踢波嘅手套又觉得啊买对啦，咁悭悭埋300-400蚊。但係洗得最多喺边呢，就係、是、中学生真係不应谈恋爱呀、 啊哎。 一拍拖嘅时候呢係简直係洗好多钱。其中一样我记得係咩呢，係嗰陣时因为唔可以俾阿爸阿妈知道煲电话粥爆咗分钟呀。有一期系去到2000多蚊嘅， 哇！ 跟住之后系直情个成绩亦都非常。 点解你唔用屋企电话用打咧？ 咁唔会，咁屋企电话特登由老师好醒嘅，佢话一日我未升到中七嘅时候咧，我个屋企嘅电话咧都系要谂住有条线嘅，即系要喺度厅嗰度同女朋友倾偈。咁你唔会啦，咁你梗系入房倾噶啦。咁所以咧就即系爆咗电话分钟2000多蚊，争啲俾阿爸打2000多下嘅时候咧，咁佢就谷鬼气咧，就 cut 咗我嗰、那个上网嗰、那个唔系手提电话嘅 plan，

如果你想佢再繼續有橫財嘅話，你必須要分翻啲出去嘅。 哦 哦。 佢哋嘅 concept 係咁，唔知點解咧？即係我唔知道係咪真係咁樣定係點樣啦？我唔知啦。咁總之佢有咁樣講過嘅。咁甚至乎係咩叫分翻出去咧？你其實做善事都得噶。所以咧，佢曾經試過咧，其實係後屘佢先話俾我聽，我唔知嘅，我都冇佢咁好。 原來佢再養咗一個非洲嘅兒童。 咁又冇，佢淨係養我都已經好唔得掂啦。 係啊，咁啊好啦，呢啲啊， 唔係佢有一樣嘢佢會做㗎。係，佢會做嘅係咩咧？就係、是、佢一次話俾我聽，佢買期佢掉咗$100落去啊！ 哇， 買期喎、哦，咁我就問 我唔 comment 啦，係 唔係？咁我就話咁你要睇清楚，因為你知道買期你有陣時你唔知係咩㗎嘛。咁但係佢好醒嘅，佢睇大牌子嘅。即係如果嗰個會係本身係一啲即係好多嘅 出名嘅 機構係啦，嗰啲咧係啦，有好多慈善活動做嘅，咁佢會問人嘅喎，你係咩㗎咁樣嗰啲，咁然之後問咗之後，如果嗰期佢真係即係比較暢順啦嚇，咁佢就會掉$100落去買期嘅，係 哇 咁樣咯。咁而我婆婆亦都有講， 我一成都未試過，真係 係我都未，我唔捨得啊$100，我覺得太多， 冇錯。 我婆婆咧，我記得以前婆婆有講過嘅就係、是、當你喺度。譬如你打緊麻雀，因為我哋有另外一條戰線咧，就係、是、玩打麻雀嘅，就比較少玩啲 card games 嘅。我哋個家族咁除咗即係馬仔之外，就係、是、另一條戰線就係麻雀啦。咁打麻雀嘅嗰班人咧，咁啊婆婆係其中之一啦。咁佢就有講過嘅，就係、是、當你打緊牌嘅時候，無論係贏緊錢又好，輸緊都好，你千祈唔好燙開個櫃桶。 係啊，多勞大忌啊，真係兜巴俾人升啊！呢啲 唔係啊，自己啊，講緊自己啊。自己啊，我打緊啊，唔好打打下就走嚟數錢，無論係贏緊定輸緊都好。如果唔係嘅話咧，你 哦呢啲賭博禁忌嘅嘢，我哋可以講五集嘅應該係啊。 你一早咧有輸嘅， 即係由著紅色嘅內褲開始講起，到移燈換燈、洗手食煙燙櫃桶啊嘛，呢啲齊曬 嘅 係。 所以咧係唔得嘅，即係佢哋會有呢一啲咁樣嘅嘢咧，有啲好無名嘅規矩咁樣去守住。我覺得其實係喺側邊嘅人唔賭嗰班，你喺度睇咧都幾有趣嘅，係咁樣啦。 係啊，我已經離開咗，可唔可以即係名言啊？本節目嘅名言啊，叫咩啊？ 不要賭，儲蓄好。 係啦，咁我哋咧就講翻一啲咧，即係比較健康嘅遊戲啦。因為琴日咧，阿 Ben 哥咧就講到呢個勝在夠開心啦。咁啊，勝在夠開心入邊咧，就即係衍生咗一啲遊戲。咁啊，即係譬如我哋琴日都講嗰啲，即係發泡膠池啊，諸如此類啦。嗱，其實咧，嗱，我哋今日先講咩咧？就係電視機遊戲節目咧，其實係。即係令到啊！我哋喺坊間，譬如係嗰啲露營啊、宿營啊、學校旅行啊，或者甚至乎係跟旅行團咧，多咗好多嘢玩嘅。 嗯、 即係如果能夠抄嗰啲啊，大家都盡量抄翻落去，就可以大家咪開心下咯。你都係揾啲集體遊戲玩啫，咁你唔使度啊嘛。咁譬如我舉個例啦，有一輪咧，但凡參與咧任何嘅活動，包括咗即係小學旅行啊，大學嘅迎新會啊， 或者聯誼活動啊， 都會玩辣辣壽司邊個食？ 哦， 呢個咧係有一段嗱，呢個好易做啊，即係。系唔系你嗱？你买一盘寿司翻嚟，跟住你其中有五粒，你塞一大堆 wasabi 落去，咁你睇大家嗰个中伏嗰个样啫嘛。咁呢个游戏咧，有一段时间咧系好多人中意玩嘅，即系连嗰啲圣诞联欢派对，即系今日咧我请大家食寿司，但系咧嗱食仲有 wasabi 嗰五位咧就有大奖，即系都玩埋呢个嘅。 但嗱寿司唔系类似猜妹嘅游戏咩？ 系咩？ 佢唔係 可以係咁講， 即係幾多食五個？ 唔係喎，我玩嗰啲咧就係有一盤喺度，你永遠都唔知道入邊有冇。 即係潛， 係啦，潛啦，潛唔到又話沙比。 人人都要輪流咁樣食，咁佢就唔係一個 game 咯喎。因為阿一講嗰個咧係玩，好似又唔係話真係彩財嗰啲猜妹， 係 用辣辣壽司邊個食咁去猜妹啊？即係想換人玩嗰啲啲人可能本來坐曬喺度嘅， 係， 然後就企喺度咁，即係嗰啲咧。 即係我記得嗰個玩法就嗱，我記得嗰個玩法咧就應該係例如五個一隊咁樣啦。咁啊，辣辣壽司邊個食啊？我唔食啊，你要食。 跟住三個 邊個食？如果真係三個企要起身嘅話，咁你噏中咗嘛？ 呢個都有玩過，係 啦， 記得。 但係因為呢個我好深刻印象咧， 係 我細個係會 skip 呢個環節嘅。 點解咧？ 因為我睇唔明㗎。

俾佢嘅队友去估，咁点估咧？ 系。 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問題。 我覺得係噶，你玩呢、這個即係有口難言咧，佢、出個題目係好難嘅，係、真係好難嘅，係。 係啊，即係你要出到係人哋做到，而對方亦都估到。即係我成日都強調一樣嘢，就係、玩遊戲，尤其是係估嘢嗰啲咧，你個大精神，你最高境界係咩？就係、令到人估到啊嘛！你估唔到有幾難啫，係咪先？係。我寫咗啲即係可能係好不着邊際嘅嘢出嚟，你就已經估唔到啦。咁但係冇意思噶嘛，咁樣玩 game 係唔好玩噶嘛。咁嗰次我就見到，哇！題題都咁樣嘅，即係譬如佢寫一個題叫彌敦道，你點樣用你個寫曬香港嗰啲街道啊？即係譬如可能天台 山頂咁樣啊？ 係啦，咁你叫一個韓國人去理解呢件事，已經係多咗一重難度啦。跟住仲要佢唔准講嘢，要用個動作去做出嚟喎。咁所以中間仲要再加多一個叫翻譯嘅東西咧。咁、那個結果出到嚟係點樣咧？個結果出到嚟就係好悶啦。 嗯， 同埋係好冷場啊！即係你得唔到嗰、那個。好直接、好即時有反應嘅嗰種笑位出唔到嚟咯， 係，所以嗱，即係玩呢啲遊戲咧，即係你唔好以為就咁抄落嚟咧就得啊， 其實真係唔 係 啊， 其實咧即係、你要出嗰啲題目出得好咧，其實都要有一番嘅心思嘅， 係。 話我沒有深度，話我大腦亂構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去猫山呼出气概，拨掉大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性本不需竞赛，不补妆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认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 卫兰嘅新歌，今晚叫做 My Little Janice。啊，对唔住，应该 Little Miss Janice 啊。 唔好意思，你知 you know my English very good 啦，系啊，对唔住啊，系好，一哥咪仲有游戏讲啊， 仲有一个咧系仲有一个系几多人咧系会模仿嘅， 系， 但系做得其实做唔到电视台嘅效果， 点样咧？ 超级无敌古歌仔，一电视 自己啊， 一电视台咧真系揾一啲外国人，佢唔系咁熟中文去即系唱翻中文歌咧，咁、其实系几难估噶嘛件事，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可能喺自己本地，例如学校者OCam 玩嘅话咧，通常得一个做法嘅啫，就 系 用电脑 software 去 tune 嗰啲声。 哦， 嗱，你一系咧就重手咗，一系咧就轻手咗咧，根本其实 一听就知， 一听就知。所以這個呢个咧喺呢个学界经常有人玩，但系咧系几难拿捏到俾人估同估唔到中间嗰个位嘅。 系 呢个系几多人 玩？反而嗰个乒乓波嗰个多人玩噶。 个乒乓波好玩啊！ 即系嗰啲好香港嘅男星谢贤 系。哦，乒乓波都系。其实乒乓波我好想玩嘅，不过这个就是要很劲的 gear 先玩到咯，你真的要有一张波台咯。 哦，是啊，是啊，但这个游戏都曾经即风魔即都是那些旅行界啊，即有阵时就未必是用乒乓波，仲有即羽毛球咁都得噶嘛，或者即总之你话有啲嘢可以猜两版嘅都可以玩噶嘛。 有我去到我大学嘅时候都仲有玩呢啲游戏嘅，夜晚因为大学会有张即宿舍嘅时候会有张嘅乒乓波台嘅，佢成班麻甩仔就会落去打乒乓波，然后就喺度玩咯。咁当然啲题目就开始夜晚就当然豪放啲噶啦。 例如 咧， 即系例如以中大作为题材嘅电影名咁样， 有咩啊？ 有咩啊？ 哦，咁当然唔讲得啦喺度。我咪头先同你讲，有啲唐三藏啊、孙悟空喺嗰度噶。 咁你咩死？但系点解同中大有关咧？ 系咯， 唔系即系例如我用广播度作一套电影咁样咯，即系例如掌门人都系咁样啫嘛，即系作一套电影名咁样咯。 系咩？有啲咁嘅嘢？ 有。 系咩？系咪即系唔出得街？ 唔出得街，唔出得街。 广播度可以做一套电影名，我都想知道。 可以 fans 杀人事件。 系好啦，系咁啦， 拜拜。